第56集，赵斌会永远记得他送走了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。赵斌和和平回到双湖县医院，医院里面也组织了内科和急诊科一起进行死亡病例讨论，同时和平结合病例重新讲了一遍肺栓塞的诊疗。在病例讨论会上，赵斌能感觉到县医院的领导和医生对他的态度变得很微妙，是带有一点责备和不信任的感觉。病例讨论的后期，急诊科护士长发言： 我有一点想提一下，我们医生对待病人、对待同事的态度应该注意。我们工作中，医生和护士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，我们之间应该好好沟通。有些医生很不注意这一点，我们一线的护士觉得很委屈。他们说医生经常不顾他们的脸面，就在病人面前批评他们，还有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医院的病人处理流程。这个病人当时不应该留观在急诊科，这样的病人既然判断有风险，应该及时收入院进一步检查和处理。 很多双眼睛看向了赵斌，赵斌被这些视线注视着，大脑突如其来的一片空白，他感到诧异继而茫然。病例讨论的后半程，他什么都没听清楚，他感到无限的迷惘。 这一点我同意，我们各个医院有不同的处理流程，赵医生这一点了解不够，也是病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的一个原因。 散会以后，顿珠安慰他： 赵老师，护士他们只是觉得你有时候有点凶，你以后尽可能语气好一点，不过抢救时候也不用顾及太多，该说的还是要说。我再去跟护士长解释一下，你又不是有意骂人，抢救时候急起来情绪是激动嘛。 赵斌挥了挥手示意没事。等回到宿舍楼，还有 C 大副院的对内讨论： 赵斌，你工作没用心，不是没有认真工作的意思，你的专业水平在哪儿都是得到认可的，你是没有那种对病人付出真心的态度，你看病人只是在工作，不是在关注一个需要珍惜的生命。其他没什么要说的了，处理上没有太大问题，按照在 C 大附院的标准够了，但在这里不够， 我还是应该考虑的更多的。 赵斌抹了抹脸，他这一周都没有休息好，眼角都留下了很重的纹路，看起来憔悴的厉害。 不是这个意思。 领队摇摇头： 赵斌，你如果用心一点，你就不会把这个病人留在急诊科，这里不是 C 大附院，急诊科夜间留观的是什么病人？是普通门诊输液病人，有住院指征的都收入住院部了，急诊科晚上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，医生还要负责接诊。你如果用心工作，就会考虑到这些问题。为了病人安全，为了同事的工作负担，哪一方面你都应该把病人收住院观察。我们工作是一个整体，如果你用心一点，你就不会对护士这样大呼小叫，他们是你的战友，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？你好好的想一想吧。 赵斌埋下了头。周三一早，罗冰瑶乘坐飞机前往拉萨，有过一次上高原的经验，这一次他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。头一天晚上，赵斌早早就来了电话，催罗冰瑶按时睡觉。在飞机上，他很精神地吃了早饭，下飞机时候除了感觉空气清新，没有任何不适。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和他们内分泌科医生们交流完以后，还有4个多小时时间。人民医院的人推荐罗明瑶去大昭寺或者布达拉宫走一圈，反正也不远，走走路都能过去。罗明瑶又问了去机场的路线，最终决定就去大昭寺看看，那是赵老师也去过的地方。八角街，五月时间是拉萨最美的春天，树枝上的绿叶正郁郁葱葱，晚樱开出一片灿烂云霞。现在算不上西藏旅游的旺季，街上行人不多，窄街上的店铺门口，家养的黄狗向着街对面的一只猫狂吠，店老板拨着念珠虔诚念经，朝圣的人踩着规律的节奏走过长街，前往大昭寺。大昭寺广场上只有零星几个藏民在磕长头虔心祈福，转经筒边有人低声念经，绕行转动经筒。罗明瑶是第一次看藏民朝圣磕长头，他们很多人衣衫褴褛，有些人年事已高，步履蹒跚，他们一步一步地走来， 不必污泥水坑，他们眼中唯有坚定的信仰，没有迷茫，没有畏惧。他驻足在街旁看着这些人，远远跟着也来到了大昭寺广场上。转经筒边的藏人念着六字真言，他静默地跟在他们后面，在心里和他们重复那些他听不懂的藏语。他和赵斌分开的太久，此时站在同一个高原之上，这是离他最近的距离，他仿佛就和他站在一起。他祈祷赵斌在更远的双湖县平安，祈祷他一生幸福安康。离开之前，他拍了几张大昭寺的照片发在朋友圈。赵斌最近一个星期都还挺顺利的，经历了肺栓塞的事情以后，他主动做了一次检讨，对急诊科的护士说了几句诚挚的抱歉。藏族人性子都很耿直，听了赵斌道歉，护士们反倒还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后面都从家里拿了东西又来向赵斌示好。赵斌不暴躁的时候，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，显得谦和有礼，很快又让急诊科的人恢复了好感。平时指挥治疗抢救，护士们都积极配合，整个治疗非常顺畅。今天赵斌和几个同事一组开始为期一个月的下乡义诊。双湖县这边藏民主要靠畜牧为生，乡里人大多都在外放牧，有时候出去一趟几天才回来。义诊之前，县医院先找人通知了当地乡委村委，到时间去才有人来看病听宣教。听说有义诊，当地居民还是很激动的，很多人大病才去一趟县医院，小病一般都忍着，今天听说专家下到乡里，赶紧带着家里人来看病。义诊看了一上午，下午是要去困难户家里随访。有一家桑吉老阿爸行走不便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为了挣钱长时间在外赶牦牛。他是高血压病人，本来应该经常随访的，由于这些情况，每次都是义诊时候才去他家看一看。这都还幸亏了他家就在离乡卫生院只有3公里远，更远的地方卫生院随访也实在顾不到了。 桑吉老阿爸这三个月怎么样了？ 和平问。他和另外的同事三个月前义诊时候来看过老人家，一边走一边问卫生院的人病人情况。 啊，我们慢性病的病人现在是一个月随访一次，也只是尽可能啊。 卫生院的人说， 桑吉老阿爸算是我们随访的很勤的病人了，上个月去他又没有好好吃药了，他说药太贵了。 和平摇摇头。赵斌忍不住问， 我听人说牦牛能卖很多钱。 卫生院的人点头， 养大了随便卖几头，家里都能修大房子。桑吉家里以前养的是羊子，前两年大雪把羊冻死了，他的腿啊也是那时候冻伤了坏掉的，现在养牦牛，牦牛又不能一天就长大。 赵斌不说话了，一场雪灾让一个家庭落到这样的地步，这是他以前没有听过的事儿。还没到村口，路上已经有人匆忙赶过来。 医生快来，扎西家的小猪马不好了。 卫生院的人摇下车窗停车问， 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啊。 来的人摇摇头， 扎西今天出去了，我们去他家帮忙看孩子，中午去还好，刚刚我女儿找他说他倒在地上了，我进去一看他喘不上气，脸都是青紫的了。 一行人赶紧冲到扎西家，叫卓玛的藏族姑娘倒在地上，看样子只有5-6岁，面色和口唇发干，张口费力地呼吸着，缺氧有一段时间了，已经出现意识障碍。赵斌迅速判断大动脉搏动，和平拿出听诊器给孩子听呼吸音，呼吸音非常急促，肺上已经是明显的双向干鸣，听诊器里传出的声音如同无数口哨在小女孩的肺里发出可怕的嘲笑。